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继续给您讲述红岩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新月投入野猪驿，这时候他已经太累、太困、太乏、太倦。敌人的攻击如覆骨之蛆，躲不开、闪不掉、避不得、战不完。他心里只剩了最后一丝丝希望，援军，因为他已经发出了最后的救急金牌。而且他能肯定，凭着诸葛先生一方密若蛛丝的消息传递网，自己的救急信号一定能够传到先生府搜狐堂之内。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援军的消息呢？因为等得太久，他的耐心、希望和斗志在一寸寸消退。为什么还没有援军呢？新月可以做的就只有等待了，还有就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只是他明明白白地知道，我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再说野猪驿，这里是京师向南最大的一个官方驿站，足兵把守驿站的是满脸大胡子的葛老爹，还有葛老爹10岁的小儿子葛由，他跟新月一见如故的腻乎在一起。葛老爹呢，摸着自己的大胡子说：“ 哎，在这里把守驿站的兵卒啊，大约有40-50人，每个人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一当十，毫无问题。新月姑娘，你可以放心的休息。在我管辖的地盘上，没有人敢动你。” 葛由呢，也在新月面前蹦蹦跳跳地说：“ 是啊，月月姐姐，你就放心吧，我爹的武功可高了。” 谢谢葛老爹。其实，新月如何能放下心呢？就算是身经百战的士兵，又怎么能敌得过权相手下形形色色的江湖高手呢？他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在野猪驿发生战斗，就算是有战斗，也尽可能的不殃及无辜。野猪驿的冬夜真的是有点冷，大厅里熊熊的炉火已经渐渐暗淡下去，四面也响起了高高低低的鼾声。因为葛老爹下令所有的兵卒枕戈待旦，保护新月姑娘，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大厅上围炉而坐，有的熬不住便困着了，新月也睡着了，他实在已经疲惫得无法自制。他的梦很甜，梦里西楼的月光很美，诸葛先生的手也很温暖。诸葛先生轻轻地说：“新月，这一路你太辛苦了，看你的脸色也差了许多呀。”新月仰望先生日渐憔悴的脸庞说：“先生，你为了国事日夜操劳才是最辛苦的， 先生还需多多保重，新月能够时时随时地侍奉先生左右，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先生微微一笑说：“ 哈哈，那封密函可曾安全带到？” 新月这一路搏杀，一路风霜，可不全是为了这封火漆封口的密函吗？这封密函里到底包含着什么天大的秘密，竟引得全相动容失色？新月说：“ 先生，密函还在。” 他便探身入怀去拿密函。 哎呀， 他不禁叫出声来：“ 怎么了，新月？” 新月的手再也抽不出来了，因为他仔细藏好的密函竟然不见了。他跋涉一路，所谓何来？新月突然一惊，他突然醒了：“ 怎么，密函？密函在哪儿？” 新月极为迅速地探手入怀中去。密函还安安静静地躺在他胸前粉色肚兜的一个暗袋里。 幸好啊，幸好那只是一个惊梦。 新月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低声自言自语地说：“ 哼。” 他发现小葛游已经枕着他的小腿睡着了。 哼，这个顽皮的孩子。 新月刚刚要动手去挪动葛游的肩膀，好让他睡得更舒服一点，突然远处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叫起来了，一声两声，不只是一条狗，一条两条，由远及近，次第传过来，在静夜里显得分外惊人。新月猛地一惊，而他尚未回过神来，所有的狗叫声又都没有了，不是停止，而是没有，像是有一个巨人猛地把所有的狗脖子都一起掐住了一样，所有的狗都没有办法再叫出声来。或者就像是有人用一把极其锋利的刀一下子把所有的狗叫声斩断了一样。想到这里，新月忍不住从心底里打了一个深深的冷战，来自内心深处的彻骨的寒意比寒冬，比降雪，比北风更冷上一万倍。狗叫声没有了，空气里突然传过来另一种奇怪的、渗人心肺的响动，似乎是有人在凄冷的夜里磨着牙。是一个磨牙的梦呓吗？而且更有一种声音，像一万只野狗在咀嚼骨头的声音，还有什么黏黏腻腻的东西在暗夜里沙沙的爬行的声音。新月淡淡的笑了笑，笑意里颇有些无奈，他自言自语道：“ 哼，该来的总归要来的。” 这时候外面的月光正惊人的艳丽，新月理了理鬓边垂落的几丝秀发，轻轻地走了出去。 他们都是无辜的，磨牙吮血帮，要来就冲我来吧，不要累及无辜。 突然，一切声音都不见了，就像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一样，骤然消失，刀斩斧剁般利落地消失了。新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的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一个梦呓？ 难道是幻觉？ 新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真的是真的，声音的确是消失了。他苦笑了一声，哼，难道是幻觉？他反身向驿站的大厅里走进，突然一股阴森森的血腥味直冲进他鼻子。 不好！他口中低低地叫了半声，只是半声，脚底一错，已经冲进了虚掩的亭门。突然他愣住了， 只见炉边的篝火已经渐渐地暗淡，微微跳动的火光下满地都是横倒的尸体。就在刚才，他们还在跟新月一起吃饭，一起谈笑，现在他们都成了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打鼾的死人了。葛由呢？葛由，他只不过是个孩子，难道也遭了人家的毒手？ 篝火边还有人在蠕动，新月抢过去，那是葛老爹，他的脸和胸膛已经被鲜血染得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新月俯身下去，急急地说道， 葛老爹，你一定要挺住，葛老爹，葛由呢？ 葛老爹吃力地抬起一只血手，想去拉新月的衣服，他的眼睛已经像失去生命的鱼的眼睛一样，口唇蠕动，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新月再俯下身子，凑近他的嘴边，想听听他说什么。此时两个人的脸已经不过尺余的距离，葛老爹的口中突然发出了一道碧绿的寒光，击打着新月的眉心。新月料不到有此变化，急急仰身，那道绿光擦着他的前额，直射进发揪中去，而且新月的鼻子里已经闻到了淡淡的甜腥味，显然这道暗器上蕴含着剧毒。新月又惊又怒，转眼看见葛老爹已经斜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大厅里突然响起一个女子咯咯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新月妹妹好快的身法呀，不愧是皇上御笔亲封的红颜四大名捕啊。 这个女子的笑声还没有停止，另一个粗豪的声音便响起来， 嘿，哪里是她的身法快呀，是你的绿衣色没练到家吧，那么近的距离都打不中，简直是废物。 哈哈，好好，是我的暗器没有练到家。等会儿，我倒要看看七哥的暗器有什么独到之处，小妹要好好学习一二。 哼！ 这个粗豪的声音哼了一声，没有再开口。倒是另一个暗哑的男声说道， 小妹和七哥都别斗嘴了，咱们还是早点解决这俏生生的小姑娘吧，然后赶去风雨楼喝酒啊，天这么冷。 八哥以为她是寻常江湖女子吗？说解决就能解决得了吗？对不对呀，新月妹子？ 刚刚那个女子以歹毒的暗器埋伏在葛老爹的尸体后暗袭新月，而片刻间又在言语中对新月一口一个妹子叫得甚是亲热，可见城府极深。新月轻轻起身，向这位女子发声处拱了拱手说， 来的是 冯绿花冯姐姐吗？姐姐的绿衣色可是又长进了。 随后新月向黑暗的大厅里说， 还有，既然磨牙吮血帮的丁七爷红八爷都到了，为何不现身一见呢？ 黑暗里听见那个女子又是咯咯的一声轻笑。随即大厅里四面的烛火都燃烧起来，三个人，一个绿衣盛装的女子，两只消瘦的手全都伸在斜背的一个黑黝黝的格囊里边，一个蓝衣服的胖矮子手里提着一条似蛇般的长鞭，一个高大魁梧的黑衣汉子却空着手气呼呼地站立着。这三个人正是磨牙吮血帮价钱四大护法中的绿衣色冯绿衣、铁线红八与鬼语丁七。新月一字一顿地说， 这驿站里的人想必都是三位杀的了，四大护法出手必杀。哦，还有马三爷没有来。 新月的话音未落，突然从野猪驿外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初时极远，瞬息驰近，马蹄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暗夜里煞是惊人。这蹄声在野猪驿大门口停都没有停下，直接的又冲进大厅里来。四个人的视线里同时出现了一匹枣红色的剑马，马上人红色的披风，红色的风帽，手里擎着一把红色的长刀直闯进来。大厅里的烛火惊于来人的气势，晃了两晃一起熄灭。来人以一股惊人之势直奔新月，这时候新月惊问道， 来者为谁？ 马上人高声地应和道，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下山东济南府血刀马家马大侠。 暗室里突然有两道刀光同时飞起，一道红的惊人，天空里突然下起了血雨，另一道有月光一般的白，月光一般的清月出尘。马上人、磨刀吮血帮、三当家马大侠的红钟般的声音犹在野猪驿的厅堂里震荡。他的人和马已经怆然倒下，新月的刀已经穿透了他健硕的胸膛。这一下交手迅雷不及掩耳，只见冯绿衣、丁七、红八三个人尚还来不及出手相助，马大侠便已经死亡。只见新月的刀已经还回刀鞘。矮胖子红八咽了咽唾沫， 哎呀，好快的刀啊，虽然没见到新月姑娘斩杀红星星那一战，但也想象得出那一战的风采。 这时候丁七阴森森地说道， 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得紧呢、啊、可不该送命啊，哈哈，马老三是活该。 丁七对马大侠平日里在帮中指手画脚早就不满，这个时候新月一招就杀了马大侠，正随了他的心愿。 红八说，七哥，现在您可是咱们的头了，咱们该怎么办呢？ 还用问吗？当然是杀了他。 丁七说到这个杀字，袍袖一展，已然向新月发动了攻击。没有烛火的厅堂里已经很黑了，只有外面凄清的月光隔着窗纸透进来。 但是新月还是看见了他袖袍间陡然出现的暗器，而且是很多很多的暗器。这个丁七的外号叫做鬼雨，足以证明他的暗器非常之多，而且发射暗器的手法也是极为诡秘。若非如此，怎么能够被称作鬼雨呢？所以他一招手，暗器如雨一般。听，窗外有鬼在叫。沙子就是命令，红八的鞭子也在出动。其实他手里垂下的并非是皮革长鞭，而是一条西夏出产的铁线蛇，因其躯体即是坚韧，所以叫做铁线。这个时候一经挥动，昂昂然，似乎要择人而噬。这时候冯绿衣也轻笑地说： 哈哈，我也来，哈哈。 刚刚那道暗器没有伤到新月，他心里甚是不甘。此时在暗夜，鬼雨铁线的交织掩护下，再次向新月发出了他的独门暗器，叫做绿衣色。只见星星点点的绿光在鬼雨的背后向新月杀到。新月只有一把刀，而这把刀刚刚已经出手杀了马大虾，已经杀人便锐气已尽，杀气已尽，所以他接下来的刀法已经没有第一刀那样的威势。但是丁七、红八、冯绿衣的联手一击，比之马大虾烈马狂刀的一击又要狠辣，凶险百倍。新月该如何处置？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月光，不知道西楼的月光是否也如这般凄清。新月刚要做玉碎一战，只见足踝边突然伸过一只柔软的小手，然后脚底一软，突然向地底下跌落下去。 新月传奇，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明晚武林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各位侠客，今晚武林天下继续给您讲述红岩四大女巡捕之一新月的传奇故事，敬请收听。 在搜狐堂，梅允诺已经接到了共12面救急金牌，但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条鱼，鱼是从搜狐堂前的蜿蜒小区里捞起来的。这条弯弯的渠水是从外面那条穿绕京师的御河里接引而过，而这条金背的大鲤鱼也就是从御河里游到了搜狐堂前来的。梅允诺把鱼肚子给剖开，拿出了一副白绫，绫上写有字。梅允诺见字大惊，于是火速更衣，换来小过去西楼见诸葛先生。那个时候正是三更时分，诸葛先生轻轻咳了几声说： 怎么，新月已到长短亭？ 梅允诺垂手答道：不错，新月姑娘与磨牙水雪帮四大护法鱼野朱义交手后已冲到长短亭，请先生下令接应。 允诺，我不是已经把关于新月的一切全都托付给你去处理吗？更何况现在嫣红、黛绿和野燕三个都在为蜀中唐门的唐半赤那件事奔走，根本没有更多的人手去支援新月，所以一切你来处理。 诸葛先生边说边低低的喘息，似乎身体不支。梅允诺说：先生的身体无恙吧？ 还好，允诺，新月就拜托你了，我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达西楼。 先生的托付，允诺一定尽全力而为。京师城南长短亭，这是个寒冬的清晨，薄雾轻霜，寒气袭人。梅允诺负手站在长短亭上，他的心情说不出是沉重还是愉悦，已经是最后摊牌的时分，他的身边只有心腹小过一个人。 小过，等一下要看我的眼色行事。 小过遵命。是。 梅允诺低低吟额道：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哼，好一个长短亭。他与小过自接到水中鱼的消息后连夜出城，此时他身上穿的是一件雪白的狐裘，衣衫上还星星点点地缀着盛开的梅花。梅允诺之所以换这件衣衫，就是为了迎娶一个结果的到来。任何事情一等待谜底揭开，就会变得冷酷无情。他知道自己就是这个揭开谜底的人。长短亭前是一片在北风里稀疏摇荡的矮草，给送别的人与背诵的人践踏的杂乱无章。骑马高楼垂柳边，凄凄别离长短亭。长短亭就是这么一个别离连着别离的地方。但是今天梅允诺此来却不是为了送别，他在等新月的出现。有时候等待是一个残酷而漫长的过程。 终于他等的人出现了。长短亭前草地上有一块残草稍微显得密集的地方，突然动了一动草皮，轻轻挪开，有人悄悄地露出头来。梅允诺目光如电，已经瞥见那是个小孩子的脸。原来这是一个地道的出口，从地道里出来的就是新月和葛球。在野猪驿一战，葛球并没有死，而是躲在了死人身体下面，借机引新月一起从秘密地道里逃脱磨牙吮血帮的追杀。这时候只见新月弹弹衣服上的尘土和蜘蛛的丝网，梅允诺已经叫起来：新月姑娘，我们在这儿。新月觉得自己的眼睛已经开始湿润，因为历经劫难终于到家了。此时梅允诺已经奔下长短亭，向两个人迎上去。新月吐出了三个字：梅总管。这时候他的喉咙已经哽咽，再也说不出话来。一路风霜，出生入死，现在终于安全了。诸葛先生曾经对他们说过：见允诺如见我呀。先生既然如此说了，自然有他如此说的道理。所以新月一路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向身边的葛球说：快快叫梅先生。自野猪驿到长短亭这一段颇为不短的地下通道极为蜿蜒曲折，如果不是小葛球领路，新月几乎在地道里会迷失路的。葛球开口叫道：梅先生您好。他的脸上给泪和土混合的一片狼藉，看起来简直是肮脏不堪。梅允诺边奔过来边皱皱眉头说：哎，新月，这位是……皱眉就是一个小小的暗号，别人是不会注意的，但是梅允诺知道小过一定会理解他眉目变化的意思。此时小过紧随在他的身后，一同向地道里出来的新月和葛球两个人奔过来。新月说：他就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只见小过已经从梅允诺身后抢出，向葛球痛下杀手。只见他的右手里突然伸出了一道铁钩，瞬息之间就勾上了葛球沾满了泥土的脖颈。他的手段太过卑劣，太过毒辣，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小过的脸色变得阴沉，就像今天早晨微阴的天气。梅允诺的眼色就是命令，他只听命于一个人，而且他的出手原则就是搏虎尽全力，搏兔也要尽全力，他才不管对手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对手的命。这时候新月吃了一惊，连喊道：你要干什么？他嘴中呵斥的虽然是小过，但是两只眼睛却望向梅允诺，因为他知道小过是梅允诺的贴身手下。但是他突然发现，小过击杀葛球的同时，梅允诺也已经向他出手。什么？梅允诺竟然向自己出手，新月的心口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巨变陡生，新月措手不及，眼见梅允诺一只苍白的手已经向自己的脸上抓来。哼，手，一只苍白的手，手有五指，指上有甲，苍白的手指，漆黑的指甲。这应该是一只沾着剧毒的手。以这样一只冷漠的毒手进袭新月的同时，梅允诺还淡淡的笑道：新月姑娘，一路别来无恙吧。谈笑杀人，冷漠处之，方是梅大总管一贯的行事本色，只是这一次他 他要杀的是诸葛先生座下红颜四大名捕中的新月。新月历经飞云铺一劫，丧天荡一战，野猪印一洗，其余大大小小一路凡十几亿尚且不计，但就此三战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今晨在长短亭见了梅允诺，他以为噩梦已经结束，紧张的神经已经全部松弛，战意已尽，却没有想到杀机陡现。新月此时已无力再战，也无心再战，只是他眼中的绝望还带着一丝不甘。为什么？为什么杀我的人是你呢？新月的刀呢？新月的弯刀仍在，可惜新月已经没有斗志了。他突然想到当年斩杀大盗红红星星的时候那一刀的风情。有时候斗志才是决定战斗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梅允诺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才于新月最疲惫最失望的当口出手。他的毒手杀招是很致命的，而且他对自己的武功很有自信，他相信新月已经死定了。如果不是在毒手之前就突然出现了一只纤纤的玉手的话，一只玉手洁白如玉，指若春葱，纤细柔软，而且这只手的小指上还带着一枚金光闪亮的翠绿扳指。可就是这样一只娇小柔弱的手的突然出现，就轻轻接下了梅允诺的毒手七杀，将梅允诺暴露在霜天清晨里的杀气毒气一扫而空。新月笑了，而且是带泪的笑。是你，你终于来了。来的人答道：哈哈，可不是我，我怎么能不来呢？谈笑间，小梅允诺连点带打，反击了十五六招。能有这么美丽的手的女孩子，精神里本事不少，但是能够化解梅允诺毒手七杀且有余力进击的，恐怕就只有一个人，红颜四大名捕里的妙手嫣红。梅允诺在嫣红的袭击里喘息道：怎么会是你呢？这一变化当然是在他思虑之外。嫣红面若清霜道：怎么不是我呢？因为是你才会是我。简简单单的两句对话应在了梅允诺的耳中如五雷轰顶。你早已知道是我了，难道诸葛先生也早已知道是我了吗？梅允诺的眼神开始变得绝望。嫣红这时清脆地答道：哼，先生早就想到是你。有人了，宽袍大袖坦坦荡荡立在了方才他们站过的长短亭上。亭上有风，北风，风无此人金裳，分外飘逸。但就是这么一个飘逸若飞仙的人，此时正轻轻地望了小过一眼，以淡淡的眼神阻止了小过击杀葛球的一钩。哦，是他，竟然是他，来的竟然是诸葛先生。小过的心突然有一瞬停止了跳动，因为他从这个眼神里想到了另一个人，那便是权重京师的蔡京。两个人，诸葛先生与权相蔡京竟然有如此相似的眼神，淡然怜悯的眼神。两个人同为京师所倚重，同是移动而令京师天翻地覆的大人物，竟然会有极为相似的眼神。小过不能动也不敢动，因为在那道目光的注视下，他感觉自己全身至少有十几处破绽都暴露在对方的攻势之下。 对方根本没动，他自然也不敢动，他的心正在长短亭的风里沉落下去。风停了，战斗也停了，梅雨诺的脸开始发白发青，他想不到一向自以为掌握先机的自己却败得一塌糊涂。诸葛先生淡淡地说道：雨诺，没想到是你呀，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死奸首领，是你。这时候梅雨诺轻轻地咳了一声说：先生，我只能说抱歉了。诸葛先生说：哈，我很失望啊，本来以你的才干，我希望你是可以作为红颜四大名捕的四方接应使来共同维护京师和平的，没想到你竟然是权相的卧底。梅雨诺说：先生，您是否早就觉察到是我？诸葛先生说：其实原来没想到是你，因为你初到京师的时候做了几件轰动一方的大事，权相并没理由不注意到你，但是你一心一意投入与权相作对的我方阵营，必有所图，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允诺，你所图为何？所谓死奸必报赴死之心而来，非为大仇必为久恨，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一个叱咤江湖的武林人物呢？所以说允诺，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加入破帽遮颜过闹市里去。只见梅允诺的手开始颤抖。诸葛先生继续说：我早就知道你是江南梅家的人。又是一声雷。江南梅家号称梅影横穿兽，也算是江南四大家之一。自从独学温门的温宏信下嫁梅家大少爷梅花庄之后，将温门用毒的武功也传江过来，梅家声势大，有压江南四大家称雄之势。允诺，你手上下的毒可不就是温门独创的剧毒青花甲吗？诸葛先生侃侃而谈，但声音里的失望越来越浓，浓得像化不开的寒霜。梅允诺垂目看着自己的指甲说：不错，这的确是青花甲。梅允诺手上是青花甲，嫣红小指上的板指自然就是专门刻制青花甲的寒冬指。看来诸葛先生的确是早做了防备。那么诸葛先生问我到底是为了谁？是为了念奴吗？我苦留京师，不惜为权相蔡京做死谏，为的就是念奴。梅允诺，我心所图就算是不说，先生也该明白。他现在才知道有很多事想瞒过诸葛先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包括他对念奴的感情。诸葛先生突然点点头说：好，我明白了。可是你明白了吗？什么？先生，我明白。我该明白什么呢？诸葛先生叹了口气说：你应该明白你跟念奴是无缘的，蜀中唐门第一高手唐半赤联合独学温门温念尼的这次大动作也是为了念奴，你明白吗？梅允诺望着诸葛先生的脸，几乎说不出话来。诸葛先生又接着说：好，你走吧。梅允诺 两眼望着诸葛先生回道：好吧。虽然梅允诺是破帽遮掩过闹事的死谏，但诸葛先生知道他来此的心思，自然不会难为他。诸葛先生懂得梅允诺的心思，他一不是图钱，二不是图权，三也不是图名，一切都是为了京师里一个叫做念奴的女子。他是为情而来，他以为破了诸葛先生一方的密函一节，就可以如全相蔡京许诺的一样见到念奴。可惜全相轻诺，全相的许诺是靠不住的，这一点诸葛先生自然清清楚楚，所以以密函为名破死谏，破帽遮掩过闹事一党，这一战役就叫做毁诺战役，毁了梅允诺的诺言，也毁了全相的诺言。若允诺退出京师，自然破帽遮掩过闹事土崩瓦解。梅允诺要走，小过仍在。梅允诺向小过说：小过，我要走了，你保重。小过也伸手与他相握说：先生，你要去哪儿？水里火里，小过跟你去。小过，我已战败，当退出京师，再不回来。小过的脸上也露出了很重的忧伤。先生，小过一定要跟着您。他的声音突然暗哑下去。男人跟男人的别离是格外令人伤感的，也许他是由梅允诺的退走而思索到自己的去路。长短亭前，两只相握的手越来越紧，突然空气里听到了咯咯数声，而且梅允诺啊的低叫了一声，他的两只手生生的给小过握断了，那青花甲的毒自然也就废了。梅允诺惊道：小过，小过！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小过会向自己下手。小过脸上的忧伤还没有尽退，足底翻出一柄雪亮的短剑，插进了梅允诺的小腹。右手轻挥，刚刚欲击杀葛球的钩子不知怎么化作了一把寸许的小刀，反手一刀斩断了梅允诺的喉咙。梅允诺的眼睛再也无法闭上，一惊之力竟至于死。怎么是你？怎么会是你？小过，梅允诺死了，他永远不会明白。小过收刀而立，向已经倒下的梅允诺说：怎么不会是我？哼，你永远不会明白。 新月传奇，作者幽客李陵，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明晚武林天下，请您继续收听。